是的，土豆原封不动放在那儿，并且已经由特雷娜确认，就是当天下午从他店里买的那一英斗。你还有别的什么要报告的吗？在回答之前，皮克的上校朝法庭四周看了一圈，当他冷酷地说出下面的话时，张开的嘴巴就像陷阱。我当然有。法庭变得死一般寂静，埃勒里疲倦地笑笑，知道揭发开始了。皮克的上校凑过去，在验尸官耳边嘀咕了句什么。斯台普吞眨眨眼，微微一笑，开开胖脸，又点点头。听众们也感觉到有什么事件正要发生，都在自己位置上扭来扭去。皮克特静静地朝法庭后面什么人做了个手势，一个高个子骑警走出来，抓着一个人的手臂。那人是个小个老头，满面惊愕，乱蓬蓬的棕色长发，邋遢的棕色胡须，生着一双闪闪发光的小眼睛，一双狂热着的眼睛。他的皮肤呈脏铜黄色，因风吹日晒而劳损起皱，像一辈子都生活在室外。埃勒里眯起眼睛望去，只见他下身穿一条覆盖了泥块的黄褐色短裤，上身披一件灰色的高领旧毛衣。他裸露的棕色双脚上如绳子般缠绕着灰白的静脉血管，套着一双古里古怪的凉鞋。他手里拿着一件引人注目的东西，一根权杖似的棍子，顶上安放着粗制的蛇形雕像，显然是由一个拙劣的工匠做出来的。现场立即起了一阵骚动，观众爆发出一阵大笑，验尸官像疯子一般敲着桌子恢复秩序。在那骑警和他指控的怪人身后，慢腾腾地脱脚走着一个工作裤上沾满了油渍的白脸年轻人。显而易见，大部分观众都认识他，因为当他经过时，很多只手悄悄伸出来，充满鼓励地拍了拍他。同时整个屋里其他观众开始公然对着他畏缩的身影指指点点。这三个人穿过围栏入口坐了下来，那棕色胡须的老人显然处于极度恐惧之中，他的眼珠不停地转动，一双棕色的兽手放在自己拿着的奇怪棍子上，如同抽搐一般不断捏紧和松开。卡斯珀克罗克上证人席，穿油渍工作裤的白脸青年人咽了一大口唾沫，站起来走上证人席。你在威尔顿的缅因街开了一家汽车修理铺和一个加油站是吧？验尸官问。 啊，是的，你认识我呀，先生。 请回答我的问题。斯台普吞严厉地说，向陪审团陈述圣诞节前夕夜里11点左右发生了什么。克罗克深吸了一口气，像要寻找最后一道友好的目光般朝四周扫了一眼，说， 圣诞节前夕我关了自己的汽车修理铺，打算庆祝一下。我住在位于铺子正后方的一间屋子里，那天晚上11点，我和妻子坐在前厅，这时突然听到外面什么地方传来一阵可怕的撞击声和吵闹声，好像是从我的铺子里发出的，于是我就跑了出去，天黑得要命。 他又咽下一大口唾沫，很快继续说下去。 是个男人站在那儿捶铺子的门，他一看见我，稍等一下，克洛克先生，他穿什么衣服？ 汽车修理铺老板耸耸肩， 天太黑了，我没看清，再说也没道理要特别留意啊。你好好看清那个人的样子没有？ 看清了，先生，他站在我的夜灯前，他穿得严严实实，天气固然很冷，但在我看来他不想被人认出来。总而言之，我看见他脸刮得很干净，黑皮肤，有点像外国人，不过 他说一口地道的老式美国话。你认为他多大年纪？ 35岁左右，也许大些，也许小些，这个很难说。 他想干什么？ 他要租辆小车，载他去阿罗约。 法庭里十分安静，埃勒里能听到一个坐在他身后一排的矮胖子发出的喘气声。 观众陷入紧张之中，全都坐到了座位的边缘。接下来发生了什么事呢？验尸官问。 哦，克罗克更自信地回答，我不大喜欢那声音，当时已经是平安夜里11点，我老婆得独自在家。可他掏出一个钱包说，如果你答应开车，我就给你10美元。先生，这对像我们这样的穷人来说可是一大笔钱。于是我说，没问题，陌生人，我送你去。 你开车送他去了？ 是的，先生，我送他去了。 我回家带上自己的外衣，跟我老婆说要外出半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再回去。开了我的旧车出来，他一上车我们就出发了。我问他要去阿罗约的什么地方，他说阿罗约公路不是有个和新昆布兰皮尤敦公路交汇的地方吗？我说是的，确实有。他说，嗯，那就是我要去的地方。 听众朋友，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美国侦探小说埃勒里·奎因的代表作《埃及十字架之谜》，由晨光演播，欢迎您继续收听。 我开车把他送到那儿，他下了车，然后给了我10美元。接下来我把车掉头，急忙回家去了。不知怎么感到毛骨悚然，十分吓人。 你离开的时候，看到他干了些什么？ 克罗克用力点点头。 我转头越过肩膀望过去，差点把车开进沟里。他拿着一把钉耙朝阿罗约的方向走去，他脚跛得相当厉害，先生。 坐在骑警身旁的棕色胡须怪人发出一阵喘息声，他的眼珠子疯狂地转来转去，仿佛在寻找一条逃跑的道路。 哪条腿，格鲁克先生？ 他有点疼惜左腿，把整个身体的重量都压在了右腿上。 那是你最后一次见到他吗？ 是的，先生，也是第一次。从那天晚上以前，我从来没有见过他。 好了。 克罗克满心感激地离开证人席，匆忙沿过道朝门口走去。 喂， 验尸官斯台普吞突然开口，让那棕色胡子的小个子大吃一惊。后者正畏缩在一把椅子里，睁着充满警惕的眼睛。 你在那边的，到证人席上来。 骑警站起身，拖着棕色胡须的人站起来并推他向前。小个子毫不反抗地走着，但他疯狂的眼中带着恐慌，身子老想往后缩。齐景粗鲁地把他咚的一声放在证人的椅子上，然后回到自己的位置上。 你叫什么名字？ 验尸官斯泰普吞问。那个人坐在证人椅上，顿时成为全场瞩目的焦点。看到那古里古怪的衣着和外貌，观众又爆发出一阵大笑。 过了好长时间，法庭才恢复秩序。 在此期间，那证人舔着嘴唇，身子往两边摆来摆去，自言自语呢喃个不停。 埃勒里吃惊地发现，那人正在祈祷，对着那根权杖顶上的木蛇祈祷，这可真让人惊讶。 斯台普吞紧张地重复了问题。那人握住棍子中部离一端有1臂长距离的地方， 向后耸了耸瘦得皮包骨的肩膀，似乎正从这种姿态中聚集储存的力量和尊严。 他直视着姿态普通的眼睛，用清晰尖锐的声音说： 我是名叫哈拉克特之人，正午太阳之神拉哈拉克特，就是猎鹰的意思。 全场陷入令人瞠目结舌的寂静。 验尸官斯台普吞眨眨眼睛，身子往后缩了缩，像是什么人突然在他面前发出了莫名其妙的威胁一般。 观众都张大了嘴巴，然后再次爆发出歇斯底里的笑声。这回不是为了嘲弄，而是由莫名恐惧激起的大笑。这个人体内有种可怕而怪诞的东西，全身散发出的一本正经里带着令人难以想象的狂热。 你是谁？ 验尸官声音微弱地问。 自称哈拉克特的人将双臂交叉于他骨瘦如柴的胸前，权杖在身前紧握，并不打算屈尊回答。 斯台普吞摸摸脸颊，似乎很困惑，不知道该如何继续。 你的职业是什么？哈拉克特先生。 埃勒里让身子在座位上陷得更深些， 他被验尸官脸红， 场面开始变得令人不快。哈拉克特僵硬的嘴唇里吐出了严厉的话语： 我是虚弱人士的治疗师，能让生病的躯体恢复强壮健康。我是黎明之州曼泽特上扬帆之人，我是黄昏之州梅塞恩特上归航之人。有人叫我赫鲁斯，地平线之神。我是努特的儿子，努特是天空女神，是盖布的妻子，也是伊西斯和欧西里斯两人的母亲。我是孟菲斯至高无上的神，我是阿顿。 住口！ 验尸官喝道：皮克的上校，看在上帝的份上，这是怎么回事？我向你说过，这个疯子是个重要人物，对审讯有帮助。我在 州警察局局长急忙站起来， 那个自称哈拉克特的人冷静地等着， 最初的恐惧已经烟消云散，好像在他扭曲的脑子深处，他意识到自己正在主导局势。 对不起，验尸官先生，上校迅速地说，我本该提醒你，这个男人头脑不正常，我想最好由我来告诉你和陪审团他是干什么的，然后你们可以直截了当的提问。他搞一种医药展，诸如此类稀奇古怪的事，什么东西都涂上太阳、星星和月亮，以及埃及法老的奇异画像。看来他相信自己就是太阳还是什么的，不过于人无害。他像个吉普赛人一样，坐辆老马拉的四轮车到处游历，从一个镇子跑到另一个镇子。他到过伊利诺伊、印第安纳、俄亥俄和西弗吉尼亚，宣传销售一种涂在头发上包治百病的药剂。 这是年轻人的万能药， 哈拉克特严肃地说， 是瓶装的阳光。我是被选中布道太阳真理的人，我是孟图、阿图姆和…… 就我所知，那只是普通的鱼肝油。 皮克的上校咧嘴笑着解释：“ 没人知道他的真实姓名，我想他自己也忘了。”谢谢你，上校。 验尸官用尊重的语气说。埃勒里坐在他硬邦邦的座位上， 被一个突如其来的发现弄得无比兴奋，这种激动甚至延伸到了脊髓深处。 他认出疯子手上那个做工拙劣的文章是